嘉明啊，今年咧 Valentine's Day 情人节咧就系撞正年初一、啊，哇，咁啊好大烦恼啊，都几烦。究竟系陪屋企人好啊，定系陪情人好啊，陪太太好啊，定系陪妈咪好啊，奶奶好啊，好烦啊！ 我都觉得真系好烦。总之冇拖拍又烦，有拖拍咧就仲烦。 啊，咁啊唔知以喺两位帮我哋揭晓嘅嘉宾咧，会唔会都系烦啊？有请两位咧就系、是、疑似啊单身女歌手阿 Jam 邓紫棋同埋容祖儿。 嗱，话晒咧，两位都系如此单身嘅女歌手啦。其实我哋今晚呢个平台咧系非常之好，可以俾佢哋公布佢哋嘅择偶条件，希望佢哋可以喺情人节之前咧揾翻个情人陪佢哋过大年初一嘅。 喂，一大一细啊，而家，OK 咩？ 系嘛 ？Hello，Hello， 系啊，咁不如问下两位先啦，系啊，阿Joey讲先啦，吓 咩事啊？ 咁啊，你自己有啲咩嘅择偶条件，同埋有冇拍拖啊？ 最紧要咧就系有才华啦。同埋好笑啦，有音乐感啦， okay， 好似你咁靓仔差唔多噶啦， 考虑下咁。 系 啊，咁啊阿 Jam 咧， 我最紧要高过我同埋唔系女仔咯。 喂，咁几易喎、啊，第一个高过你嘅应该。 全场好多朋友都得喎，咁样。 即系个肺咁大噶。 全场都高过我噶啦。 系嘛？喂，但系听讲你有好多咧朋友仔成日同你去买宵夜啊，咁啊，有啲男仔喺你身边周围转噶。 边有啊？我唔买宵夜，我嗌外卖嘅。 O K， 又啱喎吓。咁希望大家咧年初咧都有个快乐嘅情人节啦。 多谢。 O K， 咁不如咧请两位咧帮我哋揭晓咧以下落嚟呢个奖项啦。咁啊，系阿 Joey 揭晓。 我揭，然后你晓啊，好唔好啊？ 哦，好啊，好啊。好 啊第四首嘅十大中文金曲。 第四首十大中文金曲作曲是朱其文，作词是周耀辉，主唱海明威、泳儿的《我的回忆不是我的》。 恭喜晒两位！ 呢首作品咧，过去几年咧，喺各大媒介咧播放率都好高啊！兼且咧，卡拉 OK 咧，好多人都系必唱嘅歌嚟嘅喎。 多谢多谢， 恭喜晒， 慢慢行啊， 海明威， 好性感喎、 啊，好 sexy 啊。 谢谢 ，thank you Joey。 使唔使石鉴先啊？哇 ，Kitty 女神啊！好，恭喜晒。不如先请阿泳儿讲下你嘅感受啊。 我系攞 四首金曲，十金曲。 其实这首歌是我09年、第一首十大金曲。在这里多谢、港台，多谢我的公司英皇娱乐，同埋多谢、我的唱片公司 Music Plus， 同埋所有上上下的同事。我真的没想到这首歌会拿到十大金曲，我也多谢所有支持我的朋友，同埋、多谢我的 fans。这首歌真的带给了我很多东西，虽然、是第一次拿这个金曲奖，但是、能够拥有这首歌已经是一件很幸运的一件事情。多谢，多谢海明威。 大家好，我是海明威。首先要多谢多谢我的公司英皇，多谢大哥，多谢 Manny， 同埋多谢所有英皇嘅 Ivan 啊，所有英皇嘅工作人员，系你哋将我同埋将我嘅音乐带到嚟香港，俾大家听到，多谢晒 ，thank you。 再一次恭喜晒两位，请两位准备演唱我哋五影嘅首嘅金曲。 第四首十大中文金曲《我的回忆不是我的》，作曲朱其文，作词周耀辉，主唱海明威、泳儿。 伤心的总会任性，灰心的总会用气力，将最好的过去，将最多的细碎阻到属于你的眼睛。 失恋的都有共识，失恋的都记住约定，当理想的世界，当最光的刹那感动属于你的气息。 只是很多一起过的，想起的通通，你的伪装是浪漫的爱情， 通通都可再见，但承诺可再听， 什么可不 再一次恭喜晒泳儿同埋海明威嘅。好啦，又系我同你嘅时间啦 ，Janice Man。 系点啊？ 嗱，今晚你系第一次做我哋嘅金曲司仪啦，其实都可以话系升咗呢嘅，又冇得意啦，升呢做咗我哋今晚嘅金曲司仪啦。咁我都想问下你啦，事前其实系有冇做过啲咩准备功夫嘅咧？自己 啊，学下咬字啦，因为平时都唔会去到讲嘢，即系呢一 part 噶嘛。咁即系 好静噶嘛，因为你唔 系啦，即系都系影相啫。系，所以其实都有啲压力咯。如果讲嘢呢一 part 啫。O K， 嗱，咁我唔知道你呢个嘅练习咧，会唔会可以帮到你接住落嚟我哋呢一个嘅挑战啊？因为如果你呢个挑战成功嘅话咧，你就可以再由我哋金曲司仪咧升咧到成为我哋金曲嘅颁奖嘉宾。 我呢一刻有少少好似觉得俾人整蛊咁。 唔系整蛊，你练咗呢个咬字噶嘛？有练国语咬字啊嘛，系嘛？ 国语 系啊， 你好似冇同我讲啊呢 part 喎。 系啦，咁呢个挑战就系我哋睇一睇个信封，请你由国语咧系到将呢一个嘅最优秀流行国语歌曲奖嘅结果揭晓出嚟啦。 最优秀流行国语歌曲是《三人游》放大同。 恭喜晒 Kaleo！呢首歌嘅作曲咧就系方大同，填词就系崔维佳，主唱都系 Kaleo 方大同。好啦，有请 Janice Man 为我哋颁奖啦，恭喜晒！ 多谢想多谢 Gordon 啦，同埋想多谢华纳唱片所有嘅同事，想多谢我歌迷，想多谢港台，都系支持我音乐嘅朋友 ，Thank you。 好，呢、這个时候我哋要交个时间咧俾阿方大同为我哋系试弹试唱演绎呢一首嘅作品啦 ，Thank you。 交个台俾你。 Thank you。好，攞埋支麦俾阿 Kaleo 先。系。 Thank you。 紧唔紧张啊 ，Janice Man？ 第一次做呢个颁奖嘉宾。 OK 嘅，依家个心定啲啦。 定啲啦嘛，好啦，咁我谂你定啲咧，不如我哋就俾你咧系啊，即系舒服一下，因为呢首歌好舒服嘅，你就听一听下呢个最优秀流行国语歌曲奖方大同嘅《三人游》。 有些话你选择不对他说，你说某种脆弱，我才感同身受。我永远都愿意当个听众，安慰你的痛，保护着你从始至终。就算你的爱属于他人，就算你的手他还牵着，就算你累了我会在这一片留恋，那就三人游，家家的远远的，我是舍不得，默默的静静的，或许很值得，我还在梦中守候着，说不定这也是一种幸福的资格。至少我们中还有人能快乐，这样就已足够了。不知道，为什么我的爱，我的爱还留不。三人游，家家的远远的，我是舍不得，默默的静静的，或许很值得，我还在梦中守候着，说不定这也是一种得不到的却美好的。至少我们中还有人能快乐，这样就已足够了。 多谢。 跟住呢位咧揭晓嘅嘉宾咧，喺过去嘅一年咧，绝对值得咧系攞一个新人奖。佢应该得到咧就系最有前途演绎英语歌曲新人奖，得奖歌咧就系 NS Love， 佢就系 Elegant 观音啊。 Hello， 你好。得到呢个奖，你嘅感受系点咧吓？ 咁啊，得到呢一个赞赏咧，其实系代表咗好多朋友对我嘅认同啦。咁啊。我希望下一年可以在这个台上得到一个真正的奖。 哇，好喎、啊！不過你唱歌真係好有口感㗎，真係。 係啊。 係啊，係咪？嗱，其實六年前你都做過新人啦，喺後面我哋身邊咧有今年嘅候選新人，有啲咩忠告咧俾我哋呢一班新人咧？ 佢忠告啊，唔敢啊。咁啊，佢哋要 keep 住中意唱歌嘅 passion， 繼續唱落去，唱啲好歌俾大家聽。OK 係咪啊？ 今晚咧，无论胜负都好咧，都一定喺乐坛嗰度继续努力，发光发热啦！咁喺呢个时候，麻烦高欣娜帮我揭晓今届最有前途新人奖金银铜奖嘅得主，我哋要借一借先啊！首先就系铜奖嘅 铜奖得主，最有前途新人奖铜奖嘅得主就系黄子轩。 哇！恭喜晒，麻烦 Anna 帮我哋颁奖嘅， 系恭喜你啊！ 好，咁啊，请留步啊吓，咁啊，我哋揾翻 Ella 过嚟先，系 Ella 继续帮我哋揭晓啊。好， 颁奖都咁刺激，呢一颁奖都咁刺激嘅，睇下先，唔好俾佢望到。 喂，唔好俾佢望啊。好，讲埋呢个 第三十二届十大中文金曲最有前途新人奖银奖得主就系周子扬。 哇，创作歌手周子扬啊！恭喜晒，系啊，请留步啊吓！哎呀，好紧张，咁样张啊， 紧张啊， 我都有啲震啊吓！今年咧真系咧可以话系咧非常之激烈啊，嗰、那个斗争啊，究竟系边个赢咧？ 读晒佢系咪啊？第三十二届十大中文金曲最有前途新人奖金奖嘅得主系 边个啊？边个啊？ 我见到佢好多 fans 喺度啊，徐子珊。 阿杰，哇！ 恭喜晒你啊！恭喜晒啊！ 恭喜晒！ 恭喜晒！ 咁不如我逐一咧同佢哋讲下感受先啦。首先咧就系阿铜奖嘅阿黄子轩啊，呢度有麦先，系啦，讲下你嘅感受先，黄子轩。 哇！我相信啊，现场好多嘅观众都唔知道我系边个，咁啊，好多谢你哋借你嘅掌声俾我。我發覺咧，香港樂迷好有愛心嘅，即係屋企可能有啲都唔識我嘅，都好俾耐性去聽我嘅音樂。多謝你哋，多謝趙生熙，多謝我屋企人，多謝以前幫過我嘅同事，多謝而家幫緊我嘅同事。2010年我哋唔係新就一米啦 ，OK， 多謝。 好嘅，周子仁銀獎。 啊，我好開心攞到呢個獎，呢、這個獎其實對於我嚟講係一種好大嘅鼓勵嚟嘅。首先，我想多謝我嘅唱片公司華納唱片，同埋我想多謝港台頒呢個獎俾我。另外我想多謝我老闆Gordon 啦，另外我公司好多嘅用心幫我去做宣傳嘅同事，另外我想多謝支持我嘅 fans， 仲有我嚟緊好想做好啲音樂，多謝。 繼續努力。 好， 跟住到徐子珊。 Thank you， 多謝曬。好開心，好開心，因為作為新人，今個係最後一個今年嘅頒獎禮，咁多謝大家對我呢一個鼓勵，我好開心。咁首先多謝港台，多謝各位播過我歌嘅 DJ， 多謝你哋。咁仲有我唱片公司恆藝亞洲，多謝 Hayward， 多謝 Sandy 同埋其他嘅同事，仲有我自己公司 TVB， 多謝陳生、樂小姐，我經理人阿岑，同埋幫我做咗好好嘅好好嘅音樂嘅鄧志偉、CY Kong 系我自圈紧，仲有总之所有好锡我嘅人，同埋我嘅团队，同埋我嘅 fans， 多谢晒你哋 ，thank you， 多谢各位 ，thank you。 今次你嘅 dancer 可以收呼皮啦吓 ，OK， 我请个 dancer 出嚟 posing 先。我哋将个台要交俾徐子珊 ，OK， 我翻去攞住呢一个奖。同时亦都唔该晒咧，就系高欣娜啦，嘿，亦都咧就系多谢晒今日咁多位新人嘅 ，OK， 唔该晒咁多位 ，OK， 俾啲掌声。十大中文金曲最有前途新人奖金奖得主徐子珊。 So 谁像你留守，摇动我感应像微震，动作多么逼真。我看你看你看你，是在地镜头里轻轻转身。Oh baby baby baby，混乱你无法清心，我一刹的满足感。 Thank you， 多谢晒，多谢 ，Thank you。 再一次恭喜晒徐子珊。 Hey. 好啦，跟住落嚟我哋要颁发嘅奖项呢，就係全年最佳进步奖嘅金银铜奖啦。问一问啊 ,Janice Man， 你觉得09年边个最大嘅进步呢？有 梗係我哋嘅香港足球队啦，因为佢哋喺东亚运动会创造传奇嘅一刻㗎。 咁不如请我哋两位嘅颁奖嘉宾啦，两位都系靓仔嘅球星，陈少琪、文彼得，有请两位。陈少琪佢啱啱咧先至系咧响我哋今日呢一个嘅香港嗰度咧赢咗一场嘅波啊，咁啊恭喜晒你 ！Thank you。 好啦，呢、這个时候咧 ，Janice Man 有条问题想问下你哋两位。 如果我想问下你哋，乐坛要组合一个女子足球队，如果谢安琪应该适合打边一个位咧？阿文彼得讲先啦。 文彼得啊，你觉得咧？ 我答先啦。 你答先系嘛？好啊。 其实女子足球队系绝对冇问题啦。其实香港嘅歌手，我覺得只要需要努力，一定會做一個好似可以有潛質嘅足球員嘅。 嗯 ，OK。 咁你講謝安琪，我諗守龍門啦。 守龍門， 因為其實佢零九年俾人攻擊得咁多，咁都仲守得住，一球都冇失過。 係。 咁我覺得大會應該頒個最佳守門獎俾佢。 OK， 咁恭喜啊謝安琪啦，可以一間問啊陳少琪，你攞呢個係最佳守龍嘅獎項㗎。好啦，呢、這個時候不如我哋率先咧就係揾阿文彼得啦，為我哋揭曉啦，我哋全年最佳進全年。最佳进步奖， 进步奖， 铜奖就得住。 第32届十大中文金曲全年最佳进步奖，铜奖 系 Rubber Band。 Rubber Band， 今年咧真系阿 Ben 生回归啊！咁而佢哋今年嘅成绩真系非常之咁好啦，又开咗一场嘅演唱会。恭喜晒 Rubber Band， 我哋又请阿陈少琪为我哋颁奖，有请咁多位。好，呃够啦，好，今日文彼得跟住落嚟为我哋揭晓咧，就系 银奖 嘅得主啦，好嘛？ 钟舒曼 ，Sherman， 你行过旺角每一个商场咧，你都会听到系热播佢嘅《给自己的信》啊，非常之咁厉害，恭喜晒钟舒曼！ 我电视都成日听噶， 好闪啊！你今日好啦。OK， thank you， 恭喜晒。跟住呢去到金奖嘅得主啦噃。 第32届十大中文金曲全年最佳进步奖 ，Jam。 阿 Jam， 邓紫棋。 恭喜晒。 花咗几个月嘅时间咧，去到美国嗰度录制咗佢最新嘅呢一张嘅专辑啦。而嗰个系好评噶，绝对系大受好评嘅一张嘅专辑嚟噶。 Thank you。 阿 Jam 嚟呢度，我陈少琪系将呢个金奖颁俾你噶。好啦，呢、這个时候呢不如我哋先揾啊铜奖 Rubber Band 揾个代表啦，係讲一讲你嘅得奖感受嘛。六号。 喺度多谢港台班呢个奖俾我哋 Rubber Band， 亦都要多谢我哋嘅公司金牌大风，同埋我哋嘅家人仲有朋友。咁我想讲多少少，因为其实呢我好开心，因为我自己喺加入乐坛之前，我喺港台做事嘅，咁所以好光荣可以攞呢个奖，多谢大家，希望更加多机会可以喺呢度攞奖。 好， 隔 飞 到去钟舒曼隔篱讲讲你嘅得奖感受先。 好多谢港台班呢个奖俾我，同埋好多谢我嘅公司英皇娱乐 Music Plus， 多谢Manny 大哥 Ivan， 我所有嘅 fans 屋企人，最紧要系多谢监制谢浩文，写词嘅周耀辉，同埋多谢所有喺呢一年喜欢呢一只歌嘅朋友，多谢陈。 好，多谢。 好 ，Jam。 阿 Jam 到你啦。 一路有人圈紧，我都系快啲讲，多谢陈，同埋多谢我嘅唱片公司 Hummingbird Music， 多谢支持我嘅人。 好，即刻我哋将我哋嘅舞台交俾全年最佳进步奖金奖嘅得主邓紫棋。 最温柔的声音，现在只有空气，冷漠的回忆。 Thank you.